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23日，新增6211宗确诊，再有39名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 政府推行全民强制检测，5处地点推展社区隔离设施。 学校提早在3、4月放暑假，社交距离措施延至4月20日。 普京指明斯克协议已不存在。拜登宣布制裁俄罗斯，针对银行及主权债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昨日新增6200多宗的确诊，咁啊，昨日特首亦都宣布一系列嘅防疫措施啦，就包括讲到话下个月咧就系推行3次全民检测啊，如每次为期5至7日啦，咁啊会开几百间嘅检测中心，要求市民咧系按身份证出生年份咧系预约检测嘅咁，并且咧每次呢个核酸检测之间咧都要再每日啊都要做快速检测嘅，咁预计成个程序咧但系要1个月左右完成。强调整个检测是有法律效力的，是需检必检，如果市民是不遵从检测的话会进行追查并且是提出检控的。会不会配合禁足呢？专家都有提过这一方面的，他说暂时没有这个打算，会听内地专家意见等等的。但是就提到禁足是极大代价，要平衡市民的接受程度对经济冲击等等。另外还有什么措施呢？就是决定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是提早放暑假，是3、4月，腾出一些校舍做检测中心。预计复活节假期之后呢，即是4月18日呢就可以是完结这个的提早的暑假啦。咁文凭试就预计续4月开考的。社交距离措施方面呢，包括晚市禁堂食啦，一些发型屋啊戏院等等呢是继续关闭去到4月20日。仲有啲措施係研究收緊嘅，包括15市都禁堂食啦。每台嘅人數咧收到2人啦。另外亦都係取消户外豁免戴口罩，呢啲就係研究緊嘅。各項嘅措施、各項嘅諗法，你又點睇？1-8-7-2-3-1-1，影響面都闊嘅。講下你嘅睇法啊，各位嘅觀眾、聽眾。而家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亦都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早晨。 早晨 教授，先讲下最大规模嘅，就係、是、下个月而家预推嘅全民强制检测啦，咁分3次预喺一个月内係做嘅，咁核酸检测之间呢都要做一啲嘅快速检测嘅。点睇今次呢个做法？有啲人就话係咪要配合埋禁足先至有效呢？咁教授点睇呢个？ 咁样咁其实嗰个配套一定要好细致啦，因为你检测之后呢就会即会抽查到一些所谓没有症状的隐形感染者啦。咁当然而家我哋知道现有嗰个百分比喺啲污水系统嗰度，咁琴日特首都讲咗啦，咁之前係1%都唔够，而家已经去到2%，甚至乎有一啲高危嘅屋邨就去到7%或者8%。咁亦即係话如果係全民咁样去筛查嘅话呢，喺第一轮嘅筛查呢，佢嘅上限同埋下限揾得到呢啲所謂感染者咧，就琴日都有講過嘅。如果1%咁，你750萬人，1% 就70000多人啦。咁如果個上限係去到5%或者6%，或者甚至乎去到7%，咁係講緊几十万人咯，可能20万、30万。咁所以咧，如果進行呢一種咁樣嘅全民篩查咧，個配套一定要做得好好。咁因為所有嗰個目的咧，就係要切斷嗰個傳播鏈嘅。咁當然大家都明白喺香港居住嘅環境係喺好多市民都唔係好理想啦，咁有幾多我都講唔到，有冇100萬或者甚至乎接近200萬人。咁所以如果你係隔離兼埋一啲叫治療中心，琴日都聽到啦，咁就要全速喺唔同嘅地方起咁多啲隔離嘅設施啦，方艙醫院啦，咁嗰個數目可能去到有5-6萬。间所谓空间可以去隔离，未必一个空间一个人嘅，可能一家人或者几个人 咁我唔知點樣樣去估算嗰個即係人數係可以集中去隔離同埋切斷呢一個傳播鏈嘅。咁如果係下限咁可能啱啱夠咯，7万咧1% 揾到。咁如果上限去到5%，咁就要有一個好細化嗰個計劃啦。咁你譬如最高危會個傳播鏈係最高危嘅，即係我琴日都有表達我自己意見啦。咁香港真係好慘嘅，有啲住劏房，我都聽到有位劏房户佢確診咗，根本都唔知去邊，咁啊瞓街，咁啊淋咗幾日雨。點解呢？因為如果佢去翻佢住嘅地方咧，唔知有五六户人，有30多人，咁一定全部中招啦。咁喺嗰啲情況，咪而家已經要細化到，如果嗰日即係3月幾啦，開始1、2、3、4、7日係揾到，譬如7万人咁冇問題啦，咁就去曬先啦。叫做如果你去到10几、20或30万，咁你就要去揾出邊啲人，你覺得係最高風險。個傳播鏈即係一定要去呢一啲咁嘅隔離中心先係安全，可以切斷嘅。咁就要送呢一批人先咯嚇。咁變咗要推行呢個咧，唔係唔得，但係一定要知道個目的性係啲咩嘢，唔係為咗做而做。咁然後咧就有一個所謂預案下限同埋上限嘅預案係點樣樣。咁呢啲咧全部都係所謂技術性嘅問題，但係最重要咧就係同市民解説嗰個目的係乜嘢嘢。做咗之後，香港市民好乖嘅嚇，咁而家當然係強制性啦，係因為有法律嘅根據一定要做，咁所以要疏解市民嗰個情緒同埋嗰個接受程度咧，就要不停解説究竟個目的性係啲咩嘢，咁得到嗰個好處係咩嘢嘢，咁要解説得清楚。咁如果係到三月中做咧，咁所有嘅推算全部都靠估嘅啫，喺某個程度上，當然有啲科學嘅根據啦嚇。對比新加坡又好，或者有啲數學模型又好，咁嗰個頂峰而家遠遠都未到啦。咁琴日都聽到阿竹君講，咁啊2月1日咁得嗰100几宗，咁翻咗60倍，即係2至3日翻一翻。咁而家由今日一路數到去3月中，大概有20日啦嚇，大概係咁樣樣啦嚇。咁如果你20日就每3日翻嗰個概念。是啲咩嘢？咁我亦即係聽到有啲數模型話推算去到每日有10几万宗，咁即係我就覺得未必一定會去到咁。不過呢啲就真係無可根據啦。咁如果去到嗰日3月中係每一日，咁唔好話咩啦。我攞翻新加坡啦，因為新加坡最雷同我哋啦嚇。咁佢個人口係我哋係佢1.5倍，佢而家喺個頂峰上邊咧已經徘徊咗都接近個。兩個星期都差唔多噶啦，咁佢最高嗰陣喺度19000宗，我今朝睇報紙，佢琴日都係13000宗。咁其實新加坡就好好嘅，佢嗰個 dashboard 喺佢個衛生部咧，就每日都有報呢啲咁嘅數。咁亦即係話去到香港嗰個情況，我唔知啦，係咪去到20000或者20000、30000去到頂峰？但係頂峰佢唔會即刻落翻嚟嘅，佢會喺嗰個頂峰，因為有好多國家嘅經驗咧，都係個平原區咁咧，就喺度。早前你10日2个星期，然后先慢慢落翻嚟。亦即系话，如果系3月中去到顶峰或者之类啦吓，咁你可能喺个顶峰个平原嗰度，如果做一次咁样嘅筛查，就可能将嗰个平原嗰个时间本嚟系要2、3个星期早前佢先跌翻落嚟咧，就有机会可能啊吓，我完全都系估嘅啫，就可能会比较跌翻落嚟咁。快到點我真係講唔到啦嚇，咁可能係唔係3、4个星期，可能係1个星期、 okay. 就會嗰個下降嘅速度會快少少。咁呢啲全部都要同市民講清楚，咁亦要市民聽得明嘅，講咗冇用嘅，佢聽唔明都冇用。咁如果市民都 OK 喎，唔會咁辛苦，咁啊真係去到4月中，咁啊真係唔好話清零就冇乜可能㗎啦嚇，因為呢個 Omicron 時代，我同內地嘅專家都。讲咗，我今日睇报纸先知道国内有一啲城市又有 Omicron， 有武汉咧，其实系有5、6宗，咁其实都好忧心嘅吓，咁就变咗香港嘅经验。其实当然国家中央个层面会帮啦，咁其实我都有表达嘅意见。今次香港嘅经验咧，国内其实嚟帮之余咧，系嚟唔好话取经啦，系嚟睇下当 WHO 世卫喺今年年底如果宣布大流行已经进入一个。所以結束的開始，咁香港的經驗、 okay. 一定是值得國家去看咯。 好啊，嗱，教授，除了剛才你話即係啲隔離設施的配套上面解説俾市民嗰度要講得清楚啦，即係做完呢一啲全民強制檢測之後嗰個效果係啲咩啦？具體啦，頭先我個問題就係問有冇需要配合禁足咧？有專家提到話效果係更好嘅，當然特首亦都提到有唔同嘅考慮，包括經濟啊、市民接受程度等等啦。另外，如果做一個全民嘅強制檢測，其實有啲嬰兒嗰一類，其實有冇需要做或者做唔做到嘅咧？咁具體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情況 ？OK， 嗱，咁樣咧，所有做嗰啲嘢咧，唔係為咗做而做嘅，最後你一定要知道個目的係啲咩嘢，即係民眾要明白。咁第一就係要減低嗰個人命嘅傷亡啦，這個冇用置疑噶啦。即係如果我哋有得跟美國，我哋要死三萬人到啦嚇。咁係唔得嘅，係唔得嘅。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都知道好多基層嘅市民，你口停就即係手停就口停。根本即係喺個經濟嘅衝擊，你亦要平衡，因為你如果唔做即係。一個所謂唔好話中間落墨啦嚇，咁其實而家新加坡做緊嘅有啲雷同我哋而家即係政府希望做到嘅嘢，即係姑且勿論唔好點樣去標籤，從政治角度去睇啦，咁就係要實事求是。我哋叫做睇餸食飯，廣東人就最好啦，咁就話睇餸食飯啦。咁我哋應該點樣樣去做？咁我亦唔覺得一定要照抄全套即係國內而家嗰個封城，國內都唔係全部封城嘅喎，好對唔住，因為佢都用唔同嘅方法去做嗰個叫精准嘅管控。精准嘅管控咧，就係、是、你要視乎你個城市各方各面嘅能力而去作出某一定嘅程度嘅叫做禁足啦。因為禁足你可以講 100% 啊、50% 啊、80% 都有㗎。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將呢個問題黑白對立化，呢個係絕對對抗疫嗰、那個即係。那個團結性是有很大的衝擊咯嚇，咁討論可以完全沒問題的、 我另外就想問，因為見到特首都是希望院舍的接種率和一些兒童的接種率都是去到九成的，院舍就說不要遲過四月提升到九成，兒童的接種率就說希望在四月中開課之前可以去到九成的，怎麼看這個目標呢？現在的接種速度，但是因為同時我們都看一些預約的疫苗接種中心，那個預約又似乎未是很爆滿的，有些都可能幾日就已經可以預約到的，怎麼看這個情況？怎麼看政府提出的這個目標呢？ 咁不如睇翻琴日嘅數據啦嚇，咁我都講咗兩頭唔到岸嗰、那個狀態，講咗嬰幼兒先啦嚇，三到十一歲咁，琴日咧就大概打到兩成第一針，咁咧總人口三十一歲就52万到啦，打咗針大概10万，換句説話咧就有40万係未打嘅，咁如果真係要達標去到特首琴日講嗰個咧。嘅概念，如果你有20日就已經去到三月中，因為你第二針就大概一個月之後就四月中啦，即係你第一針點樣都要喺三月中之前打曬，得20日嘅啫。咁我除一除好容易啫，大家都除得到嘅。咁40万比20除，咁咪即係2万一日咯。咁變咗3到11岁咧，你一定要預留2万針俾3到11岁。咁呢個第一點，呢個就係我哋個所謂我哋叫供應啦嚇。咁供就有求啦，求係咩咧？就係家長啦。即小學生同埋幼兒生嘅家長，咁所以我哋都好努力㗎啦。我自己本人喺過去嗰10日都講咗四堂 Zoom 啊，都係啲幼稚園啊、小學生咁嚟緊呢個週末之前，星期五又會再講。咁亦逃脱唔到，一定要同所謂持份者即係家長啦，去細心解說究竟打針嗰個好處喺邊度，佢哋擔心啲咩嘢，我哋一定要明白。要逐個同佢答嘅，咁大大話話都同2-3千個家長交流過佢哋嘅憂慮係有用嘅，因為我哋都有啲問，即係好簡單嘅問題，就問你打唔打啊？你要打打邊隻啊？你係咪考慮緊啊？或者堅決唔打？咁我哋講完，即係關醫生琴日都同我一齊講啦嚇。咁其實啲所謂考慮中嘅咧，就大撥翻去會去打針噶啦。咁其實。經過呢3-4场咧，佢而家肯去打嘅咧，打針嗰啲咧，已經去到6-5、7%，咁當然有1-2成在考慮緊，堅決唔打咧，唔會多過5%，1-5%，咁所以如果達到90%嘅係有機會嘅，咁但係你嗰個供應一定要有，你要保證有2万針，同埋點樣同家長解説，咁老人家嗱，我好簡單講，老人家60岁咧。以上就打到70%啦，咁嗰、那個要打到90%咧，其實仲有50万人未打，亦即係話，如果你3月中之前要打第一針咧，仲有25000 即係每日你要大概45,000第一針， 嗯， 就係俾兩頭唔到岸嗰啲人打。即大概嗰個力度就係要咁樣咁，琴日都講話地方有啦，因為學校提早放暑假，有學校可以撥嚟做接種中心。我人力唔夠，咁你就徵召全港嘅大學生，尤其是醫學生、護士學生、其他嗰啲 Ally Health 去幫手。如果真係唔夠，咁既然核酸檢測可以問國家中央廣東省問佢支持，咁點解呢樣唔得咧？一定得嘅，我自己覺得，事在人為啊，真係嚇。 嗱，打第二、第三針而家就要隔6個月啦。特首都話專家原則上可以再縮短嘅。你之前提過話可以縮到2個月，其實有冇正式同政府傾過呢個建議啦？係咪縮到2個月啦？外國有冇啲數據係支持可以縮到2個月嘅呢個做法嘅咧？ 非常時期就做非常嘅措施啦。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就個時間係幾時縮短，因為我哋頭先都講咗第一針個問題啦，即係嗰兩頭唔到岸，你要保證第一針落咗去，因為第一針同第二針嗰個效力咧，肯定係比你已經即係等於你食咗兩餐飯，即係好緊要啦，係咪？咁你食第三餐飯都緊要嘅，冇人會質疑呢樣嘢。咁如果第一餐飯、第二餐飯都未食，咁係咪第一餐飯、第二餐飯啲人應該食咗先？ 嗯， 咁佢個保護嗰個所謂return 啊，即系你嗰个回报系会高好多，所以我哋一定要保证每日有40,000，最低限度45,000针系俾第一针，俾两头唔到岸嗰啲。咁然后余下个 capacity 咧，佢哋打到咁多啦，咁你咪可以考虑去缩短。咁而家缩短嗰咧，琴日我都同医护防护中心啲同事讲，咁咧就唔应该全民缩两针同三针，咁就应该逐步。咁當你第一針、第二針打到某一個位嗰陣時咧，你可以縮短80歲以上嗰啲先，跟住70歲、60歲，咁呢啲就叫精準嘅調校。 打到某一個位係幾時啊？即係打到某一個接種率係嘛？即 係係啊係啊，我覺得咧，你再等多10日到20日，我哋差唔多。如果而家啲市民個意欲仲係咁高漲去打嘅話咧，咁老人家真係有機會去到10日、20日之後去到某一個位，咁即係變咗我哋而家可以傾究竟嗰個執行係點樣樣咁聯合委科學委員會都可以一次過好，總之你60以上，我哋就同意縮短第二針同第三針嗰個相隔。咁當然你話2個月有冇數據其實有嘅。你話好多咁啊，梗係唔係啦？咁我哋點解之前話6個月咧？就因為你第二針同第三針相隔耐啲咧，你嗰個免疫反應就會好啲。咁但係而家係叫做大火死人冧樓啦。如果講得廣東話就傳神啲嘅，咁你自然就係要做呢啲措施。如果你覺得2個月太密，咁咪3個月咯。咁其實我嘅意思即係你唔好拘泥於某一種一定要全部都有100%嘅證據。其實有啲係我哋覺得叫做 common sense， 即係我哋諗下應該係咁樣做，咁又冇乜害嘅，咁又可能救到人嘅，咁就要去做。尤其是80歲、70歲以上嗰啲咯。咁你話3個月咁都接受嘅，因為你嗰個打針嗰個容量都未去到之前即係我都講話，如果翻去到20萬更好啦。你變咗縮短咗，你唔使20日，你10日就做完，即係30日、15日就做完呢件事。咁去到頂峰之前，你已經有第一針同入咗去。如果你去到頂峰之前有一大部唔好一大部分一部分去到兩針，你咪更加穩陣咯。因為琴日阿竹君講過好簡單，你而家死亡第五波係超過100個人啦，其實140多人，佢就分析咗100個人，其實得7個人打咗兩針，即係換句説話90幾%係冇打過針，咁都唔使用數學你都計到打針真係可以保護到死亡。但係當然嗰個好粗略嘅推算啦，你仲要睇下嗰啲係幾多人係老人家，佢有冇啲咩長期病患。即係100萬樣嘢，你要去再細化佢， 再評估唔同嘅情況啦。總之都係 係，但呢個就好係香港自己嘅數據嚟嘅。總之你死咗100個人，咁啊90幾個人都係即係老即係係冇打針嘅。 OK， 得嗰7個人係打咗2針。咁呢個唔需要我解釋，我諗市民都會明白嘅。 教授，因為時間無多，我好想揾你講埋咧，你哋團隊咪做咗一個兒童接種科興疫苗之後嗰個中和抗體同成年人嘅比較嘅，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嗰、那個 好啊，咁3到11歲咧，我哋就已經有大概100幾個人係參加。咁其實咧就係對比用皮內同埋肌肉注射。咁琴日我哋個發個新聞紙咧，就係、是、最初步嗰20幾個人做咗呢個中和抗體，因為即係實驗室啱啱琴日先做到出嚟，即刻放出嚟，就係、是、打2針3到11歲嘅咧，佢嗰個中和抗體咧 係遠遠好過大人打兩針。咁、甚至乎因為我哋自己有三針大人嘅數據咧，同大人打三針係相若嘅，亦即係話最低限度喺香港嘅細路仔三到十一歲有啲好可靠嘅資料，佢打完之後真係有呢、這、一個抗體，而係比大人更加好，兩針已經係即係好過大人好多，甚至乎可以好夠信心話同大人打三針一樣咁好。咁呢樣嘢咧就有強力嘅證據喺香港咧最低限度打針係有效。至於安全咧，全世界嘅範圍三到十一歲打科興已經打超過一億針噶啦，一二二三千萬針。咁所以個安全我自覺得無庸置疑嘅，同埋佢一個滅活平台。每年我哋啲小朋友去到六個月大到唔知幾多歲嗰啲都係打咗唔知幾多年，年年都打噶啦。咁、那個流感就係一個滅活平台，所以安全。 Okay. 是冇问题嘅。 好，唔该晒教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就系刘宇龙教授，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嚟嘅。转头翻嚟教育千禧年代，对于全民强制检测，讲下你嘅睇法啊！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列车经过湾仔至铜锣湾站路段需要慢驶。港岛线往柴湾方向的总体行车时间预计将会需要额外三至五分钟。朝早繁忙时段，港岛线来往方向的列车服务将会维持三分钟一班车。港铁话，工作人员已经在发现裂纹的路轨位置进行临时加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下个月会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全港市民需要在三月份内进行三次核酸检测。全民强检负有法律效力，若果未有强检，会有处罚机制。林郑月娥话，到时全港各区会设立几百个检测中心。市民需要按照出生年份，好似换身份证咁预约登记检测。当局会设立关爱服务，预约市民可以带同两个长者或者小童一同检测。完成检测之后，市民会获发足够的快速测试包，可以在下一次强检之前每日自行快速检测。林郑月娥话，在中央的支持下，加上本地承办商加强检测能力，相信檢測量可以提升至每日不少於100万次，而在全民強檢之前，當局仍然會採取圍封強檢行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在朝早11点以視像方式發表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下午舉行預算案記者會，晚上參與電視論壇。陳茂波早前預告預算案的封面顏色是啡色，寓意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土壤必定能夠成就美好未來。他說，當局需要配備充足資源抗擊疫情，亦都要盡力為市民和中小企紓困穩住信心，同時要部署中長期的經濟發展，並確保經濟和金融安全。因應疫情，政府鼓勵市民在網上瀏覽預算案，少量財政預算案演示文本和摘要單張會在下午放置在11座政府辦公大樓給市民索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將會考慮外交部提出與俄羅斯斷絕外交關係的建議。澤連斯基會見到訪的愛沙尼亞總統卡里斯之後說，烏克蘭局勢升級，對歐洲和整個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對俄方的制裁措施應該包括全面終止北溪二天然氣管道項目。烏克蘭外交部早前召回駐莫斯科大使館臨時代辦。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與烏克蘭斷交是俄方最不希望見到的情況，這樣會令到局勢更加複雜，俄烏斷交對兩國和兩國人民都將會造成不利影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0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7，人民币6.327，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9.16美元，賣出1900.21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朝早寒冷，多雲同埋有一兩陣微雨，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4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氣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由于港岛线嘅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列车经过湾仔至铜锣湾站路段需要慢驶。咁而家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维持3分钟一班车啊。而家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维持3分钟一班车。喺路面方面，就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大围的下城门道由于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超人啊，喂，开心日报就快开始啦，你成日要提我准时，你个人呢喺边度啊？ 我喺屋企啊。 吓，仲喺屋企？ 我哋要防疫在家，安全做节目噶嘛。 啊，咁你又啱嘅，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总之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有陈淑兰、 林超荣、 黄桂林、 杜文慧、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全城防疫哒哒哒，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短短2分钟，帮你掌握接种疫苗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第五台香港暖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 多个特别环节提你抗疫贴士， 仲有医疗专业的人员讲解疫情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2022年2月23日，新增6211宗确诊，再有39名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 政府推行全民强制检测，5处地点推展社区隔离设施。 学校提早在3、4月放暑假，社交距离措施延至4月20日。 普京指明斯克协议已不存在。拜登宣布制裁俄罗斯，针对银行及主权债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昨日特首林鄭月娥公布一些防疫措施，都讲到话目前评估大概有30000名的确诊者或者是初步确诊者在家里等着入院或者一些隔离设施的。他就承认目前的隔离设施不足，对于在家里等着的患者支援未必够快。现在就说接下来都有些项目不同的隔离设施的兴建，包括就是说在2月内就可以是由5000个单位增到12000个单位的，就是来自竹篙湾隔离设施、鲤鱼门公园和度假村3座、未入伙的公屋和社区隔离酒店的。另外3月就会再有其他来自社区隔离酒店的，还有启德邮轮码头的一些改装会再多16000个单位。之后呢还有一些来自中央有份援建的社区隔离治疗设施，在5块地，有些是政府土地，有些就是私人发展商的土地来的。不过这个就时间上面再进一步要再看啦。计返条数，可能嚟緊呢这几个月都有5万至6万个这些的隔离的单位的。你又点睇？有些人都讲到啦，这个数字是不是应付到全民做一个强制检测的时候找到的一些确诊者去做一些隔离的呢？你又点睇？1872311，又请多位嘉宾在电话旁边。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早晨。 早晨，小罗文。 早晨，林慧俊，剛才講到下個月就預開始呢個全民強制檢測嘅，咁點睇話三月份去做啦，做三次核酸檢測，咁中間嗰啲即係所謂空窗期啦，或者一次檢測同第二次檢測中間咧，就會用一啲嘅快速測試嘅包咧，俾一啲市民日日去做測試嘅。點睇今次呢一個安排係咪就可以達到可以即係壓止而家呢一波疫情個目的咧？ 咁因為依家嗰個疫情嚴峻，咁同埋嗰啲追蹤個案嘅措施就應該基本上都係失效啦。咁所以無奈即係都要推出即係全民檢測，去揾出一啲潛伏嘅病者啦。咁如果要做全民檢測咧，除咗要即係比較快速嘅時間，即係做一個比較準確嘅一個測試去揾曬病者之外咧，咁某程度上都真係要配合即係相當程度嘅一個禁足咯，即係未必係一個好似外國咁樣嘅lockdown 咁樣做法咧，因為香港即係可能有啲特殊嘅情況，或者大家個家庭嗰、那個情況未必同外國一樣咧，咁啊比較難做。咁但係點可能都要即係盡量將嗰個人口流動減到最細咧，先至會起到個最大嘅效果嘅。 即係點啊？具體係點樣？你個諗法係點啦？點樣一定程度嘅禁足或者減到個人口流動，但係又唔係完全 做實？到時做呢個全民檢測嘅時段咧，可能講緊係要即係將即係所有一啲唔需要，即係唔係屬於緊急服務啦，唔係即係必須維持大家市民嘅一個即係起居飲食嘅必須嘅一啲零售商啊、服務啊，去其餘咧可能都要即係盡量減少，即係即係可能係許可的情況，所有即係行業都可以在家工作，都做曬在家工作，咁樣去減少即係嗰個流動，大家有機會互相交叉感染，咁先可以即係話揾到出嚟嘅病者就唔會話即係留翻社區，即係揾唔到啲喺個社區上繼續傳播，咁變咗減低個全民檢測嗰個效用。因為個疫情如果唔係咁樣去揾曬出嚟一次個咧，可能即係嗰個維持嗰個時間可能會去到四五月份，甚至更耐。 尋日特首有個回應嘅，即係話即係有人提到，或者唔同嘅專家都有提到話，係咪做禁足令咧？咁佢就話數以十萬計負責一啲檢疫嘅工作人員咧，都要喺外出啦。咁如果當局咧亦都係制定同埋識別一個嘅豁免清單咧，個做法就唔現實。咁佢就話需要平衡市民嘅接受程度同埋對經濟嘅衝擊啦。咁就會聽取內地專家嘅意見等等嘅咁。頭先你提到一點咧，可能一啲必要嘅公共服務啊，啲緊急嘅服務仍然要維持。咁呢批人可能都唔少嘅喎，如果講緊要做一個禁足全個香港嘅人，可能一啲日常生活需要啊，甚至飲食需要，可能要其他嘅檢疫嘅人員要照顧，呢班人可能都唔少會繼續做到個流動嘅喎，係咪實際咧？如果真係要做禁足或者封城嘅話？ 所以我讲緊就係话即係盡量減低一啲即係你一啲人要出街嘅一啲理由囉。咁所以剩低嘅即係譬如话除咗啱啱提及一啲即係必要服务嘅要去上班嘅人士之外呢，其实香港都仲有好多即係人唔係真係返工亦都要即係外出，即係譬如话啱啱提到譬如话你如果係即係家庭譬如父母都係属于呢啲做呢啲譬如医疗啊或者係检测工作之类，咁你其实屋企人都有细路仔喺度，都可能要啲祖父母要照顧啊，咁嗰個其實都有個人口流動度，所以實際就唔係全禁足嘅，只係話即係將即係所有除呢啲必須嘅一啲人口流動，即係冇辦法之，即係一定要存在之外咧，咁其他盡量減少咁解。變咗就真唔係正正就係唔係即係所謂禁足，唔係唔俾你出街咁樣係。 尋日喺社交距離措施方面咧，就話延長現有嘅社交距離措施到4月20日，包括晚市禁堂食啊，一啲處所嘅關閉等等啦。另外亦都研究緊，譬如午市都禁埋堂食，同埋取消户外豁免戴口罩呢啲安排。喺而家呢一波疫情去到呢個階段啦，呢一類嘅社交距離措施，無論研究緊嗰啲，同埋已經延長咗嗰啲，你覺得個效用係如何咧？ 譬如户外戴口罩一定係其實相對嚟講係即係呢個户外除低口罩，譬如而家講緊大部分都係做運動期間啦。咁其實相對嚟講傳播風險係低嘅。咁但係即係同樣道理啦，即係如果我哋喺呢個階段都用過最高規格嘅啲防疫控制措施，咁都會即係令到即係第五波嘅三月份嗰個高峰咧，喺即係做全民檢測之前已經有大量嘅 患者，咁呢個係即係非反而呢個係我即係最憂慮，就是、意思係做全民檢測嘅時候係會揾出即係大量嘅患者，譬如話如果講緊係幾萬甚至超過十萬嘅嚇，咁譬如你啱啱都提過數字，其實啲隔離嘅措施嘅設施其實係即係唔會足以應付到即係揾出嚟嘅患者，咁所以就。其實應該要在全民檢測之前，盡量將即係個數字壓低一啲。如果唔係咧，其實全民檢測揾出嚟嘅確診數，佢哋嘅人士咧，同埋佢哋嘅密切接觸者咧，其實係有一個非常之困難嘅情況去處理嘅。 嗯，嗱，而家暫時除咗頭先講話社交距離措施，尋日都公布了一啲同學生有關係嘅措施啦，包括就係話全港嘅中小學、幼稚園咧，就係提前喺三四月咧就係放暑假嘅咁。另外有關於中學文憑試啦，咁啊暫時啊暫定嘅講法都係話希望可以如期四月底係開考嘅。林偉信呢個又點睇咧？點睇中學文憑試嗰個情況？有啲人話係咪都要諗要延期甚至取消？咁你覺得呢個風險係如何咧？ 呢、這個如果你睇翻即係譬如唔同大學或者啲學者做嘅一啲即係數學門嘅估算啦，即係我哋有可能講緊係即係二月未到頂嘅機會都頗大啦，就咁睇個走勢就係即係可能三月先到頂。咁而好似啱啱講，如果係到全民檢測開始嘅時候，即是三月中或者三月假後期，仍然係揾到一大量嘅患者出嚟嘅。如果到時嗰、那個即係隔離或者係一啲密切接觸者嘅處理係冇辦法應付得到啊！其實四月係都係可能會有啲問嘅，即係有可能係未必真係完全有機會達到咯。咁所以就我估關鍵係在於即係全民檢測揾出嚟嘅患者到底佢哋嘅隔離同埋佢哋密切接觸者到底點樣處理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大嘅關鍵，即係可能到時有好多即係社會唔同工作崗位嘅人士，其實都可能係被隔離緊，或者係即係成為咗密切接觸者。咁到時亦都係會好影響到，即係無論係學校嘅運作，甚至其他政府部門運作，都可能有好大嘅問題出現。咁到時可能都係四月初、四月中嘅事。咁所以係其實日期上面你可以想象到係。有啲問題 係啊，頭先都係喺度講，即係好多而家啲嘅譬如DSE 咧，講緊中學文憑試啦，係咪要舉行都可能好視乎成個全民檢測係做成點啦。全民檢測其實喺你眼中係應該包括係所有人，係咪包括埋嬰幼兒咧？因為而家喺呢個疫情之下，佢哋都會受到感染嘅。但如果嬰幼兒係 BB 仔，可能即係再細啲，唔係淨係幼兒係嬰兒，佢哋要做檢測又有冇困難嘅咧？ 比較困難嘅，即係做檢測，因為佢攞即係上骨度嘅採樣過程係比較困難啦。咁好多時候佢哋依家做個譬如確診啊，或者測試，好多時候都係做即係大便嘅核酸啦。咁所以係一定係困難啲。咁所以全民檢測可能你最關鍵係揾出即係比較其實係社即係比較流動性比較高啲一個人口嘅群組嘅。咁好多時候依家小朋友或者比其實根本上係 OK 咁佢哋即係。會受感染嘅機會都係透過屋企人嘅啫，咁所以都係即係最主要都揾到佢哋嗰啲屋企人有做全民檢測，其實都已經某程度上係達到效果，因為佢哋即係然後咧，佢哋嗰啲小朋友都會成為一個密切接觸者嘅類別啦嘛。 嗯，所以覺得可以應該唔使啊嘛，即係 B B 仔嚟講， 嗰、那個未必係最針對嘅一個群組咯，應該咁講係。 OK。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啦，醫院嗰個情況繼續都係唔夠人手啦，唔夠病床等等啦，有呢啲嘅報道繼續係出現啦。見到有明報嘅報道咧，就話公立醫院嘅醫護就反映就話有啲病人咧係確診咗嘅，咁但係佢哋就可能係被放到去冇負壓嘅病房啦，咁或者係放喺一啲非新冠病人都會出入嘅醫院大堂，其中提到東區醫院、明愛醫院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咁。点睇呢个情况？仲有啲咩方法咧？喺医院又唔够设施嘅情况下，点样减低对其他即系非新冠病人有机会感染嗰个风险咧？ 咁我其实觉得喺依家我哋月尾啦，咁我啱提过全民检测有可能，其实如果你我有啲人估算我整个第五波咧，有机会揾出即系可能二十万甚至更加多嘅人士，咁即系譬如话我哋可能三月份嘅时候揾出嚟，真系可以二十万。 以上咁樣。咁變咗我哋依家其實應該係即係著手咧，係到底係揾出大量位置。當我哋如果真係揾出十萬嘅時候，呢啲位置呢啲人病係點擺嘅咧？係即係其實唔應該仲係依家我哋一貫咁樣做法，即係我哋依家個最規格嘅做法，即係大部分所有人都係擺去呢個負壓病房啦。咁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其實應該探討下，唔係將所有病人都係。基本上唔係擺喺負壓病房嗰度做啦，即係如果大家即係仍然維持呢個咁嘅規格嘅話，基本上係好快，基本上都唔會有位置可以擺到。咁所以，譬如好似中環新醫院，琴日都提過，譬如我哋有機會用啲體育館啊，或者係一啲會展啊嗰啲場所。咁我其實大部分一啲譬如一啲後生啲嘅一啲病患者咧，其實基本上佢係唔需要任何甚至任何醫療支援都唔需要咯。其實好多時候佢只係需要一個地方去隔離啫。好多市民依家其實都基本上去患病之後咧，佢唔係想留喺屋企嘅，因為佢好驚擔心影響住屋企人啊嘛。咁佢呢班好大班呢班咁嘅，因為喺後生啲，喺社會流動性比較高，但係佢唔需要任何醫療支援，我哋應該揾個地方俾佢，唔需要咁高嘅一個隔離嘅一個規格嘅。咁、 okay. 因為亦都唔需要咁多醫護人員去照顧佢哋，我只俾個地方佢啫，即係可能係真係體育館啊，或者係即係會展呢啲，我覺得依家要盡快揾啲地方出嚟，喺全民檢測之前都應該係要準備好。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林偉信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整體疫情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埋點睇呢一啲措施，包括全民強制檢測嘅。頭先都講到啦，中小學、幼稚園就提早喺三四月咧係放暑假啦。咁啊，無論老師定學生咧。都唔需要係翻學校嘅，咁啊話啲學校咧係可以騰出咧啲校舍係俾政府用作啦、檢測啦、隔離啦，同埋係打疫苗嘅咁樣嘅。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嘅教育界人士，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一齊傾。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中學校長鄧飛，早晨。 系早晨， 早晨，邓飞，点睇提早放暑假啦？咁就话而家暂时都系预复活节假之后就复课，咁啊呢个学期最后一日翻学就系8月12号嘅。对于学校成个教学安排啊，学生又好，老师又好，个影响系点啊？而家？ 其實係有啲突然，不過冇辦法啦。喺疫情之下，咁呢樣嘢都係要支持嘅，尤其是學校，因為理論上18區都有啊。咁所以咧，即係校舍嘅分布咧，相對嚟講咧，就會係比較方便啲，方便市民去做檢測中心啊，或者係接種疫苗嘅。咁其實最大嘅影響咧，就係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對中六嘅 DSE 嘅影響啦。咁如果而家基本上嘅講法咧，就話 DSE 咧，儘量係4月22号係繼續考嘅。咁喺度咧，就即係其實絕大多數嘅學校佢本身都係考場嚟嘅。咁喺嘅時候咧，就即係喺佢4月12号開考之前咧，咁所有檢測嘅用途或者係接種疫苗嘅用途咧，都應該結束啦。結束之後係咪要消毒咧？咁、那個消毒嘅話咧，就即係需要喺教育局同埋有衛生署咧有一個更加明確嘅指引，或者甚至乎協助啦。咁即係你冇可能話琴日都仲係做緊一個檢測中心，跟住聽日攞嚟做 DSE 嘅考試，咁呢個運作咧就唔係咁合理啦。咁所以咧，即係消毒嗰方面又要幫手咯，即係要俾更加明確嘅指引俾學校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對學校個影響咧，就最主要係就先放咗暑假。再嚟考升班試，因為一般嚟講考升班試就係6月份考，跟住7月放暑假咁樣噶嘛。咁而家好明顯就係調轉咗個次序啦，係咪？即係先放咗假先，然後再去考個升班試，再考個升班試嘅話咧，就即係到底係6月考咧，定還是係壓到去8月嚟考咧，定還是7月考咧？咁呢方面咧，教育局都可以俾多啲嘅參考嘅指引俾學校嘅，即係避免有學校同學校之間嘅一個好明顯嘅差異咧。咁就唔係咁公平啦，可能會帶嚟一啲啊。咁而最後一樣嘢咧，就影響比較大㗎啦，就係、是、個升小一同埋升中一個派位。一般嚟講咧，都係7月嘅時候去做呢個派位㗎嘛。咁以前嚟講咧，唔係以前，即正常嚟講咧，正規嚟講咧，派位咧就係、是、其實都已經係半放假嘅狀態派位㗎啦。學校有足夠嘅教職員嘅人手去處理註冊啊、扣門啊呢啲事。咁同時咧，啲同學仔咧，即如果萬一佢派位派出嚟咧，就係、是、啲家長覺得唔係好滿意嘅時候，佢可能會四周去幫其他學校去扣門㗎嘛。咁因為已經係放暑假狀態啦，咁佢相對嚟講咧，對於同學仔佢唔需要請假啊，係咪？咁但係而家唔係，因為而家7月都係上緊堂㗎嘛。咁上緊堂嘅時候，你要啲 升小一或者升中一啲家長去上咗去托咧，咁就好似好慘咁。咁喺度咧都係有一個嘅安排咧，都係要明確啲咯嚇。到底係咪都係堅持七年嘅派位啊？ 頭先我想搞清楚呢一點咧，話即係啲學校放完暑假先考升班試，究竟係會唔會有一啲指引咧？六月考定八月考咧？這個時間上嘅唔同，有啲乜嘢問題出現嘅可能？ 嗱，個分別就在於，因為正常嚟講係放暑假七月放啊嘛，咁成個上半年咧，其實只係得個復活節假嗰個零禮拜放假，咁即係話考升班試嘅時候咧，其實咧個相對嚟講考個內容咧，即係個上課時間長啊嘛，基本上係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咁嚟。上咗咁多個月嘅堂先至係考個升班試嘅，啊，即係如果淨係講下學期唔計上學期嘅話，咁但係而家唔係啊，而家變咗三月四月都放咗假啦，啊，三月四月都放咗假啦，而某程度上其實二月咧，因為過年啊或者係停止面授都係半放假狀態。咁如果我哋堅持仲係六月嚟考個升班試嘅時候咧，即係實際上咧，可能上堂只係得一月同五月兩個月份嘅內容，咁個得兩個月份嘅內容考個升班試咧，就變咗係個量唔夠咯，個量唔夠啊，最主要係依樣嘢。 OK， 我想問你，而家啲中六學生咧，喺而家都仲係可以翻學校半日課噶嘛？係咪？ 而家咧就係。是可以翻學校補課，但是話咧就上課咧，正常嚟講就唔會有一間學校仲上緊堂嘅。啊，中六嘅學生咧，基本上二月底就考曬模擬生噶啦。啊，有啲甚至二中都考咗噶啦。咁即係唔可能仲有班中六嘅同學，或者有間學校咧，佢中六嘅學生咧都仲未交曬書，仲要翻去上堂嘅。呢樣嘢係唔可能發生嘅事嘅。咁但係通常咧，就而家嘅做法咧，就係容許個別學生或者老師咧，即係。到最後考試之前，最後衝刺俾佢翻去補下習啦咁。咁呢個情況咧，而家其實我知道都仲有啲學校係做緊呢樣嘢嘅。 因為而家嘅講法就係話三四月放暑假，即係話老師嚟講係一個假期嚟噶嘛。會唔會係有補課或者對於一啲中六嘅學生，可能佢哋都會唔會都要協助佢哋多啲？因為就嚟就考文憑試嘅咯，變咗老師咪唔係一個真正嘅假期咧又。 嗱應該咁講。其實咧，我哋話老師放暑假咧。如果嚴格從勞工法例同 埋都唔係真係放真係 嘅， 係 啦，其實 冇 嘅，呢、 這 個只不過係一個行業嘅約定俗成嘅做法嚟嘅啫。即係坦白講，即係老師嘅假期咧，都係勞工法例嘅假期嚟嘅啫。啊，咁而我相信咧，即係其實你教得到中六、教得到畢業班嘅老師咧，都係盡責嘅老師嚟嘅。去到一刻，如果同學仔無論係網上求助，我諗都係網上嘅，即係應該都避免話面授嘅啦。係想補課嘅咧，基本上中六嘅老師咧都係會盡責幫佢補嘅。 DSE 嗰度啦，你而家自己評估係咪都有可能要延期，甚至要取消？即係如果要延期，係咪應該早啲俾一啲考生嗰啲心理準備咧？又 我同意嘅。據我所了解咧，其實都仲有預案嘅，仲有預備嘅方案嘅，即係萬一如果四月十二號考唔到，再褪到五月六月咧，其實有預案嘅。啊，咁呢個問題咧，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就係即係考評同埋教育局咧要盡快通知學生咯。啊，你都唔好話四月廿二號考，唔考啦，要褪一個月啦，咁就教育最問先至通知學生咧，咁學生就個士氣就好受影響啦。 預案係咩啊？即係用翻學校模擬試個成績嚟取代。 唔係、哦，再向後褪、哦，再向後褪、哦、啊！取消嘅機會唔高嘅。 如果真係萬一取消，係咪可以用我頭先講嘅方法咧？用學校模擬試嚟代替咧？又 唔係淨係用學校模擬試噶啦，即係可能有一個好複雜嘅公式嚟計算嘅，用學校模擬試啦，用學校情報嘅，即係學生嘅情上嘅學生嘅。嘅成個學年嘅考試啦，然後可能考評局再根據依間學校過往考生嘅嗰個排序，即係喺全香港考生嘅排序咧，就計一個常數出嚟，然後推算翻啲同學仔應該攞啲咩成績。咁但係無論點樣搞呢條formula都好啦，咁即係始終都會引起好大嘅爭議，始終會引起好大爭議，所以唔會輕易取消 DSE 嘅。 嗱，过往中学嚟讲可能少啲，但系小学就可能因为啲细路仔细啲咧，屋企又可能双亲都要翻工咧，未必照顾到，就要可能即系就算系停面授课，个学生都可能有少量咧系要翻学校嘅咁。但系而家就因为叫做提早放暑假啦，老师亦都唔会翻学校啦，呢啲情况点样照顾呢啲学生嘅？ 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而且的话呢可能有机会是这个幼稚园学前教育呢是会比较严峻一些，因为学前教育的话呢就即是即使而家都是啦，有很多家长呢即是佢觉得唔得啊，我冇 work from home， 我点我都要送啲小朋友返学校嘅，学校要照顾佢嘅，咁所以呢就其实我所了解低年班尤其是幼稚园呢老师嘅人有相当紧张嘅。 嗯， 即系唔够人手去照顾嘅，咁呢个问题咧，就即系需要特区政府系一并处理咯。因为你放暑假，但唔代表啲家长可以放暑假噶嘛。咁呢样嘢咧，即系如果系呢个亦都唔系教育局可以决定啲家长 work from home 噶嘛。咁所以咧，即系需要特区政府一个更全面嘅一个嘅宣布咯。即係當三四月係考試，因為呢個放暑假嘅時候，咁再加上如果真係全民強檢啦，咁可唔可以即係喺嗰啲家長或者係 work from home 嗰度咧都有所配合？如果唔係嘅咧，就其實家長唔知點算嘅，學校又唔翻得，佢自己要翻工，又未必個個都有姐姐啊，或者係老人家或者其他親朋戚友去幫手照顧，咁呢個會真係會幾混亂下嘅會。 但最後仲有半分鐘到咯，我想知呢段時間啲老師準唔準備得切即係暑假嘅功課咧？ 如果純粹準備暑假功課就問題唔係好大嘅啫，即係通常都有即係有咗一啲相關嘅材料嘅，對各個年級都係、 okay. 其實最主要都係我頭先講嗰三樣嘢，對 DSE 影響、對升班次同埋對派位。 OK， 好啊，唔该晒邓飞，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邓飞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中学校长啦。讲到最新就系因应第五波嘅疫情，咁啊特首寻日都讲到啦，中小学啊，全港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咧都会系提前去到三四月咧系放暑假，呢个都系叫做一个破天荒嘅举措啦。咁师生咧，无论老师学生咧，都系唔需要翻学校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3即得噶， 同埋处罚机制。市民凭身份证按出生年份分批接受三次检测，检测期内每日都需要进行快速测试。咁对于隔离设施严重不足，政府指未来会增加更多嘅隔离设施，去到50,000个单位。另外，四间方舱医院亦都已经动工兴建。政府又话，听日凌晨到期嘅社交距离措施延长到4月20日，期间会进一步收紧午市堂食同埋户外佩戴口罩嘅措施。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计划下个月推行三次全民检测，但无需禁足。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央建议香港封城以遏止失控的疫情，虽然港府坚持全面封城不可行，但在相关讨论中有表示，如果感染人数继续急剧上升，或者会对新增病例特别严重的地区实施限制。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有關消息的時候，強調中央沒有就抗疫措施作出任何指示，雙方只是交換意見，中央只是提供支持，港府需要負上主體責任。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為了增加檢測場地，特首林鄭月娥昨天破天荒宣布，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下月初起提早放暑假，政府會徵用部分校舍作全民檢測站等抗疫用途，預告全港學校4月中起分階段恢復面授，並且力爭中學文憑試如期在4月22日開考。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劉振雄認為，學校有社會責任協助抗疫，未來會著手調整上課時間表。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6211宗確診個案，單日情報個案就有8013宗，再有32人死亡。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现时情报个案大约是二月初的64倍，到而家已经几何级上升6次，即是每3日几何级上升1次，意味短时间内上升速度惊人。港大医学院团队亦都分析指，假如不采取大规模封城等措施，本港现时疫情或者会在三月初至到三月中到顶，每日感染人数届时将会达至182923人，而单日死亡人数将会在三月底升至到100人。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公营医护为新冠疫情疲于奔命，累计超过800名医管局员工染疫。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表示，现时公立医院人手和病床不足，希望中央可以派医护来香港协助抗疫。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认为，范鸿龄的建议不切实际，由内地引入医护需时作大量注册和安排，当务之急是统筹现有人手。 香港护士协会主席袁志敏同样认为要妥善计划细节，内地医护的专长未必切合本港需求。医委会委员、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就欢迎内地医护来香港支援的建议，认为有助面对目前的困境，但是当局应该清楚说明相关安排。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医管局昨日公布，过去24小时有32名确诊者去世，是第五波以来最多确诊者病逝的一日，大部分是没有接种疫苗的长者，当中不少人入住院舍，而截至前日，这一波疫情累计超过300间长者和伤健院舍出现疫情或者小规模爆发，过千名院友和员工染疫。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特首林郑月娥公布下月进行具法律效力的全民强制检测，以及快速增加隔离治疗设施，显示政府抗疫策略新转变，开始采取打破常规的非常手段。社评说，政府必须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作，并且是以更加新的措施应对更大的考验，扭转非常严峻的抗疫局面。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全民强检事前必须做好检测、隔离等配套准备。全港中小学三四月提早放暑假，腾空校舍做检测隔离，算是破格的举措。社评指，港府无意全面封城禁足，全民强检效用会不会打折扣，惹人关注。行政长官强调，中央没有要求封城，特区政府要负抗疫主体责任，希望疫情下个月底真的能够逐步受控。明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在中央全力支持之下，香港首次全民检测将会在下个月进行，隔离设施不足的问题亦都将会得到解决，四个方舱医院已经全面开工建设，合共能够为香港提供近30,000个隔离和治疗单位。社评说，中央调动一切资源和力量，全力支援特区政府抗疫，只要香港履行好抗疫主体责任，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大公报社评。 成报社论，政府披露最少有30,000个确诊者或者初步确诊者等候隔离，而将来增加的隔离设施连同租用隔离酒店房间合共只有50,000个单位，杯水车薪。社评认为，政府应该制定一套分级隔离政策，什么情况下可以居家隔离，每个设施可以运载病人的数目，修订隔离日数，加有长幼的隔离或者留家安排等，否则只是扰民，不能够达到效果。成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噶。咁喺港铁消息方面，由于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啦，列车经过湾仔至到铜锣湾站路段嘅时候需要慢驶。而家港岛线来往方向的列车服务维持3分钟一班车，港岛线来往方向的列车服务维持3分钟一班车。路面方面，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嘅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另外，由于强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嘅慢中快线车速限制都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尖沙咀擎天半岛六座、旺角海富苑海恩阁、石硖尾南山村南伟楼、长沙环元洲村元雅楼同埋长沙环村长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十八到三十五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三月十五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昼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2022年2月23日，新增6211宗确诊，再有39名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 政府推行全民强制检测，五处地点推展社区隔离设施。 学校提早在三四月放暑假，社交距离措施延至4月20日。 普京指明斯克协议已不存在。拜登宣布制裁俄罗斯，针对银行及主权债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嚟到，想同大家讲下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寻日咧都讲到话，2月1日收到嘅一啲情报数字，有关于新冠病毒咧就系126宗嘅啫，去到前日咧就已经8013宗，上升咗大约63倍，咁就话系以平均每三日翻一倍嘅速度，几何式翻咗6倍啊，咁咧就话疫情仍然系升紧啦，呼吁啲市民咧减少外出，尽量系在家工作噶。佢亦都分析到咧，第五波咧，头102宗嘅死亡个案，咁当中得7人咧系打咗2针疫苗嘅啫。63名死者系院舍嘅院友嚟嘅，属于大部分都系长者啦。咁个别比较年轻嘅死者咧，大多数咧都系有长期病嘅咁。继续就住疫情或者就住一啲嘅措施，寻日公布嘅，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梁女士，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请讲。 我呢排咧听到呢啲咁多人咧，我心都好惊啊，即系瞓都瞓得唔好啊，瞓唔到觉。咁你话第日就嚟有呢个全民检测，咁我喺度谂，你检测啫，但系你有冇早作准备咧？你有冇部署一啲，万一有好多人有确诊，你系咪劈埋佢喺一啲地方冇人理佢啊？我最怕這件事咯，你檢測有得有確診啦，咁你有醫治，咁個人先要安心啊嘛。我早排仲話香港嘅醫療好好，但係經過呢一個幾月嚟，我真係好擔心啊。如果第日有全民檢測，譬如有確診嘅，要有準備，萬一佢哋有確診，就要俾一個地方佢有得醫治。咁 即係啲隔離 市民先係啦， 隔離治療嘅設施啊。不過政府都有講到嘅，尋日都話，譬如 唔好翻屋企啊，真係好驚啊。 佢今個月已經有即係7000個單位，譬如有啲未入伙公屋啦。 我一個人住，咁我點樣去食物啊、醫藥啊？我乜都唔識，我乜都冇準備，我點算啊？是咪啊？咁就好似等于喺度沤，我哋喺度沤等死啊！真系，你话系咪好得人惊啊？仲有你最近你又话国内啲人出嚟帮人检测，但系如果你发现有嘅时候，你有冇呢个医疗啊地方俾佢哋安置咧？你又唔信任人，又想人哋落嚟，有啲人又唔信任人，咁你咪好矛盾啦、啊！你香港嘅人。 OK， 唔該曬梁女士，都係驚話即係如果做全民嘅檢測嘅話，揾咗一啲確診人士，如果真係自己中咗嘅話，咁成個隔離會係點咧？成個治療會係點咧？呢個都係佢擔心嘅一部分嚟嘅。唔該曬梁女士，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除咗講到疫情之外咧，近日見到政府都公布啦，首批由國家捐贈嘅15盒。 抗疫中藥就嚟到香港啦。咁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咧就係、是、去機場咧接收咗呢一批中成藥嘅，叫金花青錦顆粒。咁另外除咗呢一批之外咧，都話仲有超過30万盒咧，唔同嘅中藥咧都會分批由內地嚟到香港嘅。啊，呢段時間亦都見到有啲市民咧話啊，疫情爆發，係咪揾一啲中成藥去食咧，可以舒緩一啲嘅病徵啊，或者對個病情係好嘅咧？有啲人提到一種叫做蓮花清瘟膠囊嘅咁。衛生署尋日就公布就話採取行動咧，喺前日同埋尋日就話打擊藥店咧。有啲非法銷售或者管有未經註冊藥品咁啊，檢獲兩款未經註冊藥品，分別名為20蓮花清瘟膠囊同埋蓮花清瘟膠囊，咁就係、是、調查就進行緊嘅。咁啊呢一個名稱有部分嘅產品咧都係或涉及係未經註冊等等嘅咁樣嘅。整體嚟講，一啲中藥對於成個疫情可以點樣治療、點樣幫助咧？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主任卞少祥，早晨。 誒、hey, ，早晨， 早晨啊，卞少祥。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中醫角度點睇新冠病毒，或者係偏向邊一種嘅病因？即係而家咪話Omicron變種病毒嘅，同過往嘅即係呢個新冠病毒咧，喺中醫醫上面咧有冇唔同嘅做法嘅？ 新冠的病毒啦，在检验出来的新冠肺炎呢，我们在一路是中医角度来讲是个瘟症来的，是一个病毒检验之后的瘟症来的。咁中国内地在过去两年当中，在中医药治疗新冠方法里面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咁效果都不错。咁世界卫生组织都公布了相关的中医药相关的指引的。在中医治疗方面来讲呢，就是说这个病毒本身出来的情况，其实在临床方面主要是风寒跟风热犯肺表现出来的上呼吸道症状来的。咁中医治疗嘅时候呢，其实通常系从三个方面去睇呢个病人嘅情况啦。第一个系病毒感染啦，呢个系第一。第二方面嚟讲呢，嗰个临床方面嘅表征，所以点解会话要临床方面佢表现出嚟嘅可能系风寒啦，偏热寒咳，就话白怕冻啊、冇汗啊、咳嗽啊嗰种情况。风热嗰种情况呢，就话有啲病人可能咳嗽啊、要痰啊，个痰偏黄色噶、好干啊。可能出汗的情况，这种风热。咁另一个方面呢，我哋都会考虑返就话病人嘅体质，所以从病毒啦、临床方面嘅表现啦，加埋嗰、那个病人嘅体质三方面嚟睇呢个病嘅。 咁喺醫嘅时候啦因为头先你都话要睇嗰个病人嘅体质系其中一样考虑啦。我见你哋譬如浸大中医药诊所呢都有一个网上诊症服务㗎咁。嗱首先讲咗系咪嗰啲求诊者一定要确诊者呢，同埋头先你讲到话都要睇体质㗎喎咁。但网上诊症又点样可以好完全了解到个病人嘅体质呢，即系你都要望闻问切㗎嘛，隔咗一重会唔会有机会冇咁准呢咁。 是你讲得非常之啱嘅，就话其实望闻问切系一个重要嘅方法啦，喺中医诊断过程当中。咁呢次咧，我哋因为而家发觉坊间系好多病人咧，其实而家喺确诊之后喺屋企啊，咁冇而家未必有非常恰当嘅治疗方法啦。所以我哋喺18号开始咧，系要一个移诊嘅安排啦。咁移诊安排嘅时候呢，我哋嘅方法系点呢，就话佢确诊咗啦，咁佢发觉如果系话打到电话俾我哋嘅实间诊所，浸会大学嘅实间诊所啦，打到电话之后呢，我哋同事会帮佢登记，登记完之后呢，我哋医生会跟佢睇诊嘅，咁睇诊嘅时候呢，我哋会跟返啱啱相关，我哋知道佢确诊咗啦，其实而家呢个阶段嘅临床方面嘅表现系乜嘢呢，咁我哋同事都会问一啲体质方面嘅情况，你讲得好啱，即系话我哋通常望闻问切三个方面、四个方面噶嘛。但而家喺切诊咧，我哋讲打脉嗰个方面，佢就睇唔到啦。所以我哋话医生就需要喺前望闻问三个方面嚟问得更加仔细啲，系嗰个 compass 嗰个打脉嗰件事啦。咁睇完之后咧，我哋如果觉得佢需要睇食中药嘅话咧。同时呢病人同意之后呢，我哋都会开个处方俾佢。 個藥物都係免費嘅。咁喺咗藥之後咧，我哋幫佢做劑藥之後，我哋去免費送俾佢到屋企嘅。呢個而家嘅目前嘅安排啦。 嗯，診金係咪都係免費？同埋頭先你話望聞問切切就即係把脈做唔到啦，咁就可能問多啲啊，或者觀察多啲啦。喺長者嗰度可能會唔會有啲未必表達得咁好，從而亦都影響到成個搖佢診症嘅效果咧？又 嗱，你講得係好關鍵嘅地方咧。其實係長者高方面咧，特別係要啲表達方面有問題啦，或者係話講嘢方面有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需要佢屋企人要幫手嘅。咁呢種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有另一批關注嘅地方，即係話一啲病人咧，佢自己確診，但係咧有啲人咧係緊密接觸者噶嘛，佢未必有臨床方面嘅表現。其實呢個地方咧，我哋都有個諮詢服務俾佢哋嘅。咁喺病人安排方面嚟讲咧，我哋系诊金系免费啦，药费方面都系免费，送药嗰个方面而家都系免费安排嘅。 O K， 嗱，大家成日都有个问题，即系中医同西医究竟系可以即系所谓中西合璧啊，定系有机会有相冲咧？因为呢段时间有啲人可能确诊咗，但系等紧入院，就有啲建议话可能食啲头痛药嗰一类咧，就系、是可以舒缓，即系西药嚟讲，西药嘅成药嚟讲，舒缓佢哋一啲病征啦。但同时，如果系食中药，又有冇话即系相冲啊、撞啊嗰样嘢咧？ 嗱，我哋通常用紧咧，你话一啲止痛药啊，比如话俾你痛啊。一啲嗰啲发烧嘅时候用紧嗰啲药，嗱而家目前坊间通常用，我哋喺用药之前咧，我哋都会问一问个病人咧食紧啲咩药嘅。咁有明显相冲嗰啲药物，我哋唔会用嘅。呢啲中药过程当中用嘅时候咧，嗱我哋讲真，唔系所有嘅，唔系中药都适合所有啲人嘅。你比方讲，我哋一啲GLP-1 就话嗰啲肠道病咧，一啲中药佢都唔用得嘅。我哋有啲中药嘅人，比如话嗰啲病咧，好容易腹泻啊，好容易肚屙嘅时候咧，有啲中药都唔用得嘅。 即系蚕豆症嗰啲人系完全唔食得中药，定系点样？ 蚕豆症系要啲药物，有啲病话，比如话嗰啲银花啊，嗰啲系一啲药物系用药嘅时候咧，我哋需要避开一啲唔简单嘅用药噶嘛。 OK， 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会问个病喺中药之前咧，我哋需要知道佢到底食紧啲，有冇食紧西药啊，或者用紧啲咩嘢类型嘅西药。咁啊，西药嘅时候咧，我哋要防止中西药之间嘅相互作用嘅。 O K， 头先都提过啦，话国家就捐咗一啲抗疫中药嘅，叫做金花清感火粒。另外咧，而家啲市民有啲都揾紧就叫做莲花清瘟胶囊。其实系一啲咩嚟啊？系啲咩成分？又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咧？又 嗱，国家喺呢次嘅防疫当中啦，因为过去嘅两年里面咧，其实推荐咗三种中成药嘅，一种中成药就话你啱啱讲嗰个金花清感火粒，另一种系莲花清瘟胶囊，第三种系藿香正气散。咁呢三种中药咧，本身都系喺呢次嘅新冠治疗过程当中，都累积咗相当量嘅临床方面嘅数据。咁呢三款中成药咧，莲花清瘟系新开发嘅啦，金花清感跟藿香正气系之前开发嘅中成药，加上去俾新冠病人嘅用嘅。咁呢个系都系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嘅中成药嚟嘅，呢个系第一。咁用于新冠肺炎嘅临床方面嘅治疗嘅。第二个方面，我想讲即系话。呢三种中成药本身咧，都系针对感染嘅病人确诊有临床方面嘅症状，又话佢真系你比如讲金花清感火粒嘅时候咧，其实佢系用于一啲发烧啊、头痛啊、全身酸痛、喉咙痛、咳嗽嗰啲情况嘅， 即系令到佢哋呢啲病征冇咁严重，舒缓一啲系咪咁？ 系啦，所以我想讲咧就话，第一呢、這个中成药系治疗嘅药物嚟嘅，呢、這个治疗唔系预防嘅，唔系预防系治疗嘅。第二咧，因为我哋讲中医睇病嘅时候咧，佢要睇呢啲病嘅体质状况嘅临床方面表现到底系风寒风热嘅，即系话我哋嘅中成药用嘅时候咧，系要跟翻病人临床表现出嚟睇嘅，即系话。我啱啱讲咪要风寒风热嘅，其实呢两种用嘅时候咧，中成药用物系唔一样嘅，所以系用药过程当中最好啊，如果有情有有条件嘅时候，一定要咨询翻医生意见之后，拣翻边款中成药最容易啲嘅。 咁點知係風寒定係風熱，或者對於呢一啲成藥啦，頭先講咗，譬如金花清感火粒或者蓮花清瘟膠囊呢一啲，有啲乜嘢嘅建議俾啲想買或者諗住買嘅市民咧？ 第一，我唔建議佢買翻嚟囤住貨嘅，呢個係第一。第二咧，佢真係要病嘅時候，其實你比方講蓮金花清感火粒嘅時候咧，其實佢本身我哋講緊係風熱嘅風熱症、風熱犯肺嘅情況之下用嘅啫。咁呢種情況之下用嘅時候咧，佢嘅病徵裡面其實一般講就係話佢發燒啊、喉嚨痛啊、出汗啊嗰種咳嗽嘅情況係用得嘅。咁一啲病咧，比如话一啲好容易肚屙，好容易食得唔好啊，消化不良嗰啲人咧，我哋不建议佢用嘅。 Okay. 另一个咧，呢啲病咧，如果一啲人对中药过敏啊，或者系话一啲成分过敏嘅时候咧，佢唔应该用中药嘅。第三种咧就话你食药嘅过程当中咧，就不适宜啊，饮酒啊，嗰啲食烟啊，食翻辛辣嗰啲嘢啊，嗰啲。呢种药物唔可以长期用嘅，呢个系解咗啲临床症状之后咧，应该停翻佢。 好啊，唔该晒卞少祥教授，多谢你。卞少祥咧就系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主任嚟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我有董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董生。 喂。 系。是不是董生？ 我不是姓董的。 贵姓啊？请问。 我姓布的。 布生，请讲。 我想说一说呢，因为我们看见到今次疫情来计呢，好像特首昨天说的那些东西呢，我觉得他有些是好像是不是很正确。第一，他说禁足呢会令到有很多出来做公务员啊，或者一些抗疫的人士呢都出不到街。我想明白讲一样嘢，就话出嚟工作嗰啲系人员嚟噶嘛，唔系普通市民啊嘛，点样可以相提并论呢？有啲风马牛不及嘅。第二样嘢，我哋就殖民政府长大嘅，但系而家回归咗中国，感觉都系好好嘅。但系一样嘢咧，就系话香港好多民防组织啊，譬如圣杨救伤队、红十字会啊，香港政府有冇好好地利用过呢啲团体咧？根本你话叫啲人走去撩鼻哥，唔通救人都识啊？撩鼻哥唔识咩？但系政府有冇运用过呢啲资源咧？我记得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有天灾啊、紧急事故咧，民防组织就要去嘅。第二样嘢，我啱啱喺外国翻嚟十几个月，澳洲翻嚟，人哋我想分享一下就话，人哋要禁足，就首先同人讲，我将会几时禁足？你哋自己储粮，就并唔系啲人所讲话，我要照顾几多个人嘅饭盒。 OK， 好啊，唔该晒阿布生，不过时间所限啦。头先讲到咧话禁足，暂时咧政府都话冇呢一个嘅计划嘅，讲紧就算推一个嘅全民强制检测。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下月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全港市民按出生年份分批进行合共三次核酸检测。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话：全民强检需要做好配套安排，要向市民解说好处同目的。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民强检有机会抽出不少感染新冠病毒但没有病征的患者，以下限1%至到上限5%计算，如果找到1%，即是有大约70,000人受感染，现有的隔离设施或者可以够用，但如果达到5%，即是有几十万患者，政府就要预算好配套安排，包括怎样给较高风险群组先入住隔离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朝早11:00以视像方式发表今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下午举行预算案记者会，晚上参与电视论坛。陈茂波早前预告预算案的封面颜色是啡色，寓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土壤必定能够成就美好未来。

预计需要额外的3至5分钟。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围的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碧丽道口去中环，以及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开心日报日日发放正能量，朝朝为大家打打气，我们推出 开心加油站。 在疫情下，无论你见到、听到、亲身经历好人好事，欢迎你在开心日报的专业分享，我们有机会读出你的故事。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陈淑兰、 黄桂兰、 林超荣、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和你齐心抗疫。 加油站。 2022年2月23日，新增6211宗确诊，再有39名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 政府推行全民强制检测，5处地点推展社区隔离设施。 学校提早在3、4月放暑假，社交距离措施延至4月20日。 普京指明斯克协议已不存在。拜登宣布制裁俄罗斯，针对银行及主权债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特首林郑月娥都说目标是在下个月初第一针的接种率提升到90%，去到3月中就将第二针的接种率都是升到80%的。她也提到说安老院舍的长者和3至11岁的小朋友接种率都希望可以在4月升到去90%，会安排一些学校的外展队或者以团体的形式去到接种中心那里是打针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电话旁边有林女士打上来的，早晨。早晨，是不是林女士啊？ 喂，是啊， 是。你好，请讲。 即是我刚才打过电话了，刚才。因为我仔呢确诊了3日了，现在打个电话，打什么电话都不通啊。 你打哪个电话啊？还有打了几耐啊？这段时间是。 打了那些政府部门的电话，都是那些检疫那里给我的电话的嘛。他说打过那些，总之是。香港里边嗰啲即系嗰啲社区中心啊，乜嘢都打都冇人听。 你而家面对个问题系点啊？即系仔仔就确诊咗，你自己咧咁，你自己系隔离定点啊？ 自己都系喺屋企咯，喺屋企咁我一家四口喺屋企，而家我自己都有好似个都觉得都有少少唔舒服咯，咁样咯。 留住喺屋企几多日啊？ 但我住屋企又唔够胆去急症室，佢急症室嗰啲咧。佢家正式嗰啲人又话困住门口，又去都冇用。佢家正式，咁问下你有咩办法帮我通知啊？嗰啲有咩药啊？好食啊？嗰啲咯，有咩建议食嗰啲药咯？嗰啲咯。 而家你个问题系粮食方面定系药嘅问题唔够啊？听你讲法。 药我都系我屋企嗰啲都系买小康感冒药咯，俾佢食咯， okay. 都系食呢啲药咯。我要惊佢，要嚟用严重咯，主要咯。 O K， 系咯。 好啊，唔该晒林女士。不过咧，我见居安抗疫咧个计划啦，而家就有个24小时嘅电话热线嘅，就系1833019，咁就话个热线咧有100条线嘅。 希望呢個都可以解答到林女士嗰個嘅問題同埋情況啦。咁另外啦，尋日特首都講到話會將一啲社交距離措施會延長到去四月二十號，包括晚市禁堂食同埋一啲嘅處所，好似法輪屋啊等等呢一啲嘅表列處所咧，都會係繼續關閉，一路去到四月二十號嘅。又揾嚟業界嘅朋友同我哋傾下，有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會長江樹林，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啊，江树林。寻日睇到话去到四月二十号，嗰、个社交距离措施一路都会做啦，宣布咗。对于发型屋嚟讲，业界嘅反应系点啊？ 反应就都几大喎，呢个真系，因为之前已经即十号嗌停啦，系咪？咁、但系十号嗌停两个星期，啲人都喺度不停，啲行家不停喺度等待啦，系咪？咁啊，等待系咪可以真系通行证可以以即系廿四号开得翻咧？咁样大家都喺好期待喺度。咁但系琴日宣布咧，就话要全部要停到去四月二十号。咁哇，两个几月咁？當堂啲人啊，肯定個個都發曬毛啦，因為咁耐嗰啲鋪頭停咁耐，啲業主交租嗰度點搞呢？咁另外啲同事咁即係全香港成個行家都成，我諗都成三四萬人噶嘛，佢哋啲生活點搞呢？咁樣真係手停口停噶喎，係咪？咁所以真係。是一个好大的反应的，其实很多人都有即情绪都低落的，其实是。 再停两个月，成个经济损失有没有计过，或者发型屋这段时间就要停业啦，暂停啦，但是会不会想说完全是结业执了粒它那个的数字，或者有没有听到一些行家怎么讲 呢？我就冇乜认真好详细咁听晒所有人去倾，但是一般我哋倾起呢，就真係如果你两个几月，差唔多兩個半月咯，即係由開始停一路去到四月二十嘅話，兩個半月咁我嗱，因為你知我哋啲髮型屋多數都係小微企嘅公司多㗎啦，係咪？即係可能有三幾人就開一間咁樣，即係呢啲係佔都幾大嘅數量嘅。咁佢哋嘅財力點可以頂到兩個幾月、兩個半月係零收入、係白交租，仲有啲？啲同事，佢虽然未必出得晒，系咪都要即系要处理噶，系咪咁？啲财力点可以顶到咧？咁、 okay.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系有一半系我系会执笠噶，可能系。 嗯。 同埋呢啲所谓津贴咧，你又唔知有几多，同埋又唔知几时发放。咁呢个佢哋可能一听到话咁耐，已经系打定输数噶啦，应该好多行家都系咁谂啦。 因为特首都呼吁啲业主或者地产商系为租客减租嘅，你哋有冇听过系有减到或者个幅度系点啊？ 嗱，实际上咧，好似喺上一次嘅经验咧，就系、是、大部分都即系、就是、私人嗰啲通常都好少嘅，即、就、系、是、最多可能都系20% 咁上下。嗱，领展咧都系20% 啦，有时就可以减一啲即系冷气管理费咁样。咁但系大部分都唔会，都冇乜点减嘅，同埋有啲新租约嗰啲添，有啲好似直情系讲埋，即系话即系有呢个条款系唔可以因为疫情咧要求减租嘅，咁即系都有嘅。咁你话啲业主真系企得好硬嘅，系咪？ 咁 即系虽然政府不停咁呼吁啦，但系睇嚟个。嗰个都冇乜反应嘅，大部分都系业主。 你哋有啲咩变招咧？或者系咪有啲发型师都系，就算铺头冇得开，就上门服务一对一咁样，系咪都系唯有用呢个方法咋？ 嗱，呢个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咁但系都系帮补唔太多嘅，帮补都系好少嘅啫。因为嗱，如果你正常喺店铺里边做咧，可能你做50个啦，可能你一日。或者你出去嘅話，可能真係得幾個嘅啫，即係可能得翻10%嘅生意，你係幫補唔到幾多嘅，基本上係。 但對於市民嚟講，其實呢個需求好大噶嘛，剪頭髮都。 一定係啦。嗱，你知上一次停業拉屎嗰一兩日已經係嗱，髮型屋咧係已經 booking 滿曬，有啲做到11、12點都有。咁嗰啲速剪嗰啲店鋪咧，其實係。 喺門口排曬長龍嘅，大家喺報章都睇到曬呢啲情況啦，係咪？咁所以呢個行業係真係一個必須嘅要嘅服務嚟噶嘛？ 嗯，我想問咧，防疫抗疫基金咧就話有一啲即係津貼係俾髮型屋嘅，咁但係一啲即係自雇嘅髮型師嚟講就應該冇得攞喎，係咪咧？ 嗱，依家咧就初步就係咁講啦。嗱，佢話嗰失業嗰啲係即係失咗業，仲要一個月喎。 嗯。 咁啊，即係嗰啲有啦，同埋基本上係一啲呢、這個咩停薪留職嗰啲又冇添。 嗯。 咁所以，但係當時咧就即係可能停兩個禮拜啦，啲人嘅反應都唔係太大，諗住都兩個禮拜可以開啦，尤其是你話咩通疫苗通行證啊嘛， okay. 有啲情況我都諗住有得開嘅，都唔計較嗰咩停業嗰啲資助啦，係咪？即係嗰啲同事，咁但係依家去到四月就咁點搞呢？兩個幾三個月咁佢哋點生活啊？ 明白， 即係咁係啦，咁政府嗰個支援咧一定要足夠先得，如果唔係個個真係。你睇下啲市民点样生活啦，成三个月冇收入，咁点算咧？ 嗯 ，OK， 好啊，唔该晒江树林，讲到美发业界嗰个情况啊。江树林就系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会长嚟嘅，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营营役役。追追赶赶，往往是香港人生活的写照。有时虽然我们可以达成目标，却会忘记欣赏途中的风景。这个状况不知道各位听众会不会有所共鸣呢？丹尼·彭曼 Danny Penman 和马克·威廉斯 Mark Williams 的著作《八周静心计划：找回心的喜悦》Mindfulness A Practical Guide to Finding Peace in a Frantic World 就介绍了静观 Mindfulness或者叫正念，这套在心理学界流行的心智训练方法。 静观或者静心这类字眼，有时候会令人以为一定要环境很静才能够做的。但实际上，静观的意涵和静观其变中的静观更加接近。不是要强求平静，而是无论环境怎样纷乱，我们都能够静而观之。 练习静观的好处有很多，包括增加我们对生活的满足感。香港人忙碌到有时吃饭都会不停地想着不同东西，导致食浓肉都没味。 静观无非是要将专注力带回当下一刻，感受当下的不同感觉，不是说要将事抛诸脑后，只是吃饭的时候吃饭，做事的时候做事而已。 静观不单只是一门学问，更加是需要实践的生活态度。而这本书是很好的入门教材，因为它不单止学术根基扎实，更加是一个八个星期的课程，帮你一步一步实践静观。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八周静心计划：找回心的喜悦》，作者丹尼·彭曼以及马克·威廉斯，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刘伯三月推全民强制检测，暂时都是说目标每日不少过100万次的采样和检测量，市民就要做三次核酸检测。以新闻证据的出生年份分批是按日预约检测的，也可能会有一些关爱的安排。两次核酸检测之间都会派一些快速抗原测试包给市民是日日去做检测的。详细的细节就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会制定和执行这个方案，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就会协调公务员协助，就细节会再公布的。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点睇而家公布咗嘅资料啊？有关于强制检测方面，全民 强制检测喺今时今日咧，喺个全民嘅层面咧，系必然一定要做，咁就越快越好。咁但系咧，快得嚟咧，又要有足够嘅嗰啲隔离设施。咁而家我知道佢哋咧喺呢个落马洲河套地区咧揾到块好大嘅地咧，都可以揾内地嘅政府人员嚟帮我哋手咧，去起多即系数以万计嘅呢啲 但是无论点都唔够嘅。咁你强制验测咗之后，啲人点样将佢隔离呢，系一个最大嘅考验。我就觉得呢，强制验测如果唔去封城，纯粹就系、是、验完之后啲人就周街走 ,ok? 咁咪同其他啲人一齐呢，全世界嘅即系嘅经验呢，是完全是即是事倍功半。你内地不是这做，新加坡不是这做。咁我以前呢对于封城呢，对经济嗰个影响啊各方面呢，其实个代价好高。咁始终会唔会去到个裁员呢，减薪啊，冇人工出呢，咁好多好多问题。但是今时今日呢，我睇返呢两个礼拜呢，嗰啲零售嘅数字呢，全部我所认知的都跌成六七成啊，不是跌至六七成，是跌咗六七成咧。咁去到咁嘅地步咧，其实越长咧就越即系嗰个那个打击就越大。咁所以咧，今日我嘅立场好简单，长痛不如短痛。再讲多次，长痛不如短痛。所有我认识嘅朋友，各行各业都开始醒觉到呢几个字嘅重要性。咁所以呢，我哋强制验测必然要做，仲要快，仲要狠，仲要准。七日验700万人一次唔够快，我提出呢就係、是、要九日验700万人两次。第三次呢就係、是、即係、就是、解封咗之后验。咁呢九日呢就係、是、所谓封城。封城呢就係、是、所有人唔出得街，就唔使翻工啦，寫字樓啊、餐廳啊，全部都閂嘅。咁但係因為呢九日咧橫跨兩個週末咧，咁寫字樓嚟講係得五日嘅啫。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亦都有好多人要豁免嘅。譬如你啊，醫務人員啦，咁你都要人要買外賣噶，要送外賣啦，廚師啦，係咪？你診所都要有人啦，有人要睇急症啦。咁呢啲咧，是很多国家都是容许，新加坡那时候有好像十个这些行业的人呢是叫做紧急服务呢就需要的。咁当然开放的地方是紧急服务的，譬如说超市买嘢食咁，咁那些呢都是需要开放之余呢，咁你这个全城的九日的 lockdown 呢就变了个个人就验完呢两次之后呢就留在家就不准出街。咁每個家庭呢，嗰啲成員呢可以出街，每一日一個鐘去做啲緊要嘢啊，至少你去超級市場都要買嘢食啦咁。咁喺街道呢，警察執法就易啦，因為街道會有好少人嘅。咁任何人睇到你去抽查問佢，佢一係就屬於呢啲豁免咗嘅服務業嘅人員啦，緊急服務人員，一係呢就係佢話我呢屋企我係屬於嗰啲每日出嚟一兩個鐘買嘢嘅咁。咁你有個記錄啊，如果同樣呢個人喺另外一個地方同一日又俾人查到問到咧，咁佢就變咗違法啦。咁其實要靠自律嘅。好啦，咁隔離設施就盡做，有幾多少做幾多少，可能多個5万、10万，但係都唔夠嘅，因為專家估計確診人數全民檢測之後可能去到10几20万嘅。咁就變咗要有優次啦。個優次咧就係、是、任何人確診咗，如果佢屋企全部啲人都係打晒針，而60岁以上嘅屋企人呢打咗3针嘅话呢，呢、這个人呢就係、是、比较上即係、就是、需要去隔离营嘅呢嗰、那个重要性就低啲啦，咁佢就留屋企家居隔离。其他任何人確診咗，屋企有成员未打完2针，60岁以上嗰啲未打完3针呢，嗰啲咧就優先去隔離營，因為我哋今日咧打完2针嘅市民有500几万，所以絕大部分嘅家庭咧可能咧都唔使話確診咗咧需要去隔離營，咁所以我哋隔離營咧應該係會夠。咁你喺屋企咁點咧？咁你都假設佢會傳曬俾其他人啦。咁但係因為你全部打曬針咧，個風險就低啲。咁如果有啲咩頭暈身痛咧，就用個叫 telemedicine。即係今日有市長啦，打俾醫生啦，啊咁好多人冇私家醫生，要去公立醫生嘅，咁嗰度我唔知佢哋符唔符合到啦。但係因為去醫院嘅人少咗好多啦嘛，喺嗰段時間，係咪？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咁嗰啲生意又點啦？咁如果真係九日去 lock down 嘅話咧， 業主就要考慮幫手免租，即係個個都要出一部分。僱主就唔好減人工，照出人工，因為佢冇生意。咁員工咧，寫字樓咧，佢可以屋企咧視像會議繼續翻工嘅，就 work from home。 Okay。 實體零售咧就冇噶啦，生意冇曬。咁業主做佢哋嗰 part 咧，就嗰九日咧就唔好收租。政府個 part 嚟咩咧？就完曬之後咧，再派一次消費券，好似我之前講過9000蚊。咁完曬之後，我哋將來回復正常咧，個9000蚊就要彌補所有生意即係企業啊喺呢九日嘅損失。咁我覺得一個全民都要推動，都要參與。先至可以做得到嘅。 頭先阿田北辰講好多層面啦，但我想知其中一個位就話咧，九日做兩次檢測，而家就算有內地人員嚟幫手，檢測量可唔可以做到咁咧？ 嗱，好坦白講，我想將嗰個 lockdown 期縮到越短越好。政府而家咧就七日驗測一次，我覺得九日驗測兩次唔係一定唔得，但係佢係要去爭取三次就唔使諗啦。咁當然你可以話七日驗測一次，咁不如14日 lockdown 啦。14日咧，咁好簡單啫，你係平衡各方面即係取捨啫。咁14日嘅好多企業就唔掂噶啦，冇咗半個月嘅生意係咪？咁業主又肯唔肯唔收半個月租咧？咁出糧俾啲員工又可唔可以？即係譬如喺零售實體嗰啲啊，可唔可以完全冇生意之下照出咧？咁所以盡量如果做到9日咧，嗰、那個打擊就最大。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就可以真正隔開分隔嗰啲市民。第一次驗測隔咗一批人，第二次隔咗一批人，第三次解封咗之後又隔咗一批人咧。咁其他啲人留喺屋企，要等全屋企嘅人咧就咁佢一路都有驗測住噶嘛，係咪？全部都驗測曬冇事咧，咁嗰個屋企咧就解封啦，咁佢哋可以出嚟啦。咁去到嗰日咧。我哋香港就可以恢復翻正常啦，又可以有堂食啊，取消曬所有嗰啲隔離設施啊，就係要咁啦。咁呢樣嘢咧，呢一個日子咧，我希望係可能真係，如果我哋做得到我啱啱講嘅嘢咧，可能喺四月底仲得。如果唔係咁樣樣，而家搞落去，你做全民檢測，你又唔敢捉令，即係封城嘅話咧，一路有條尾拖落去咧，佢最多每日幾千確診唔上升嘅啫。但系跌到你话得十几几十咧，我睇你又八九月都唔得。 OK，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先，因为时间所限，同阿田北辰倾到呢度。佢就系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嚟噶。特首寻日都回应过禁足令嗰个嘅说法，佢就话因为始终都要数以十万计嘅负责检疫嘅工作人员要外出啦。如果系禁足嘅话，咁亦都要制定一啲识别同埋豁免清单，所以就话个做法咧系唔现实嘅，都要平衡到市民嘅接受程度啊、经济冲击等等。有关于今日嘅财政预算案宣读啦，11点就会系直播噶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第三台普通话台都会有的，咁喺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的 Facebook page 都仲有的。咁另外啦，去到财政预算的记者会直播就会几时咧？会系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三台都会播。咁另外，财政预算速递咧就系由主持张凤平啦、陆宇光啦，系会将一啲财政预算嘅重点咧同大家介绍嘅。下午5点至6点。在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会是播放的。另外财政预算的电视论坛2022今晚7点半，听朝早就会有财政司司长热线，8点去到9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都会是播放的。